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永恒的魅力，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2022年的1月4号下午13点，又是聆听古典的时间，我是王卓。现在我们只要按下手中手机的播放按钮，可能数百万首各种各样的音乐都能够随时随地的流淌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不过呢，那像沉淀百年的古典音乐，这些经典音乐怎么能够不被人了解和喜爱呢？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这些音乐，可能搜集起来可以成为你近期的歌单，因为有这样的歌单就能够满足我们来聆听古典音乐的美好愿望，都是我们熟识的。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人们感受音乐的方法呢，就是亲自到场听，聆听他们的现场的演奏，或者呢是购买一碟厚厚的或者是很昂贵的沉重的唱片。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不但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剧院演出数不胜数，那还有呢就是技术革命，特别是音乐流媒体平台的出现，更是惊心动魄的民主化的方式打开了独家音乐派对的大门。那每一个人呢都可以自编孤单，也可以呢在自己喜欢的这些歌里面挑选出最喜欢的，放到最常听的音乐当中。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还会很迷茫的，就是因为觉得经典的音乐好听的挺多的，那究竟我该怎么样选择呢？今天其实就是永恒的魅力为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歌单，满足你的听歌需求。说到听歌，你会说，哎，不是古典音乐吗？那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音乐其实都有一点点歌的感觉，它就是属于古典音乐里面那种很通俗的这些音乐吧。比如说刚才听到的就是肖斯塔科维奇他的第二圆舞曲，哎，听起来是不是你觉得好像古典的界限没那么明显？继续。Thank you. 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呢，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顿他的小号协奏曲。那此刻听到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我总觉得匈牙利舞曲是充满了风情的音乐，在这里他的音乐总是让你觉得是有那种弧形的这种起伏的，会让你独自感受这种下沉的空间，是属于推荐你的专属古典歌单。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音乐无处不在，那总有相遇的一天。那你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听到古典音乐，是不是来自于在永恒的魅力里我们的相见呢？事实上喜欢古典音乐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呢，古典音乐几百年的沉淀就像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海，从哪里开始啊？这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于是呢，各种数不清的古典音乐的普及课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让自己能够独自的去感受和这种下沉空间的打造，其实还是挺少的。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呢，我觉得可以自己传承一个歌单，就是可以来独自感受和打造的古典音乐世界下沉空间。听听耳边这一段，它虽然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当中，但是呢，这部电影音乐当中的小提琴部分实在是太出名了，辛德勒名单。Thank you. 刚才听到的音乐，这是来自于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其实当我们听到某一些音乐的时候呢，可能心里会有这样的疑问，哎，是不是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知道它的一些背景啊，作者呀，但是我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你不了解这些旋律，不了解这些节奏，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乐理，我们只是忠于自己的情感，你听到的会是什么呢？ Thank you. 如果熟悉这段音乐，你知道它是来自于塔雷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可是如果不熟悉呢，听到的就是音乐，美妙的音乐就是日常的生活。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我觉得可以穿成歌单。有了这样的一个歌单，可以满足你的听歌需求，可以自动生成吧。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继续回来，继续聆听可以成为歌单的这些音乐。我是王卓，一会儿这里再见。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嘿，我是王卓。 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古典无处不在，只是我们会有相遇的那一天。今天我可能麦丽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你听听它会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可能在清晨的时候窗边吃个早餐，或者是午后在沙发上看书，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学生或者是每天用电脑工作的人，可能会在寻找在学习或者工作时的背景音乐。那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在今天找到，因为今天为你提供的这些音乐就是一份歌单，一份你可以收藏的古典音乐歌单。我是王卓，古典音乐无处不在，期待和你相遇的那一天。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 梦的美丽。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开始，这也是我特别希望大家不需要去了解音乐的背景，不需要去了解旋律、节奏等等各种各样的理论方面的知识，只是忠于自己的情感，只是去听音乐。那么刚才有人说，你再举几个例子吧。刚才总说有好多这种场景，还有呢，我就想有一些功能性的，比如说经营咖啡店的老板，他可能要适合在傍晚时分的咖啡馆以内播放的古典音乐，甚至呢，还是一些对于喜欢文艺生活的年轻人，也希望能够分享一些音乐，让朋友啊，或者是自己暗恋的人对自己可以刮目相看。有的时候呢，音乐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功能的。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我觉得可以生成一个歌单，就是在这一年当中你可以听到的这些音乐里面，它可以是一个你的古典歌单。继续此刻听到的这一段，你觉得它在哪个场景合适呢？ 论是来自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主题，还是曼波舞曲，其实听见一首首不一样的音乐，有的时候觉得就好像是遭遇了一场场不一样的奇遇。古典音乐尤其不同，它就是能够凭借自身的音乐，没有任何歌词，就能够满足人们在情感上的需求。其实这也是音乐的魅力。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呢，是可以传承歌单的哦。在2022年1月4号的时候推荐的所有的这些音乐，希望成为你的最爱。继续聆听吧，那耳边的这一段，肖邦。在听曲子，那此刻听到最熟悉的这首音乐吧，歌唱音乐。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古典音乐的歌单。那说到这个歌单呢，可能今天听到所有的音乐，只有耳边这一首可以称得上歌，就是我的太阳，而且是来自于三大男高音一起来演唱的一个现场的版本。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是这样的，2022年继续开启我们的美好制造，制造美好的生活。古典音乐无处不在，期待和你相遇的那一天。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嘿，我是王卓。